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66集，王爷的奶爸生活。大中祥符6年，这一年赵祯3岁，赵普5岁，八王爷18岁，包拯17岁，庞吉19岁。开封下了一夜的大雪，清早放晴却是冷得要命。开封街头的人也比平日少，嘎吱一声，八王府的下人们打开府门，扛着扫帚出来打扫。黄公公搓着手走出房门，冻得一缩脖子，跑去厨房。 哎呀，今日冷啊，多准备些姜茶。 下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黄公公跑到前厅安排了一下下人要干的活，看了看时辰，差不多该叫王爷起床了，就往后院八王爷的卧房走。刚到院子门口，他就微微眯起眼睛，气氛不对，果然就听脑后咻一声，黄公公赶紧一矮身，一个雪球从头顶飞过，只是他刚躲开，就听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。 嘿，动作太慢了。 黄公公一惊，被人拍了一脸的雪，还有一些顺着脖子钻进衣服里去了。 哎呀， 黄公公直蹦的，抖着衣裳转脸看，果然就见一个看着5、6岁的娃娃穿着一身黑站在他身边。这孩子个子比一般小孩要高，五官也比人家深，外族的特征很明显，最奇特的是两个眼珠，一只黑色一只灰色，有些妖异。他外袍都没穿，站在雪地里，手里拿着俩雪球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好像玩了有一阵了，乐呵呵瞧着黄公公。 哈哈哈，这招好，一会儿就用这招对付那红马。 哎呀，小祖宗，你怎么穿那么少就出来跑啊？叫王爷看见就糟了。 眼前的小孩是谁？正是赵普。赵普的房间就在八王爷隔壁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出来玩的，已经堆了个老大的雪人。黄公公转脸看赵普堆的雪人，差点吓得一屁股坐地上，赶紧过去推。 哎呀，我的个天爷呀。 赵普堆了什么？他堆了个穿黄袍的猪头，还写了个先皇的名字。赵普丢了雪球，溜溜达达跑到八王爷房门口，推门进去了。黄公公手忙脚乱推倒了那个大逆不道的雪人，擦脑门，一大早就被赵普折腾得满身汗，这种情况不是第一回了，而是天天如此。 这小魔头真是要人命啊。 黄公公刚想抬起头想问赵普早饭吃什么，就发现人已经不见了，而八王爷的房门开着，黄公公赶紧追进去。八王的卧房里暖融融的，赵普溜到床边，打开窗帘往里瞧了瞧，床上一个看着有些单薄的少年，穿着一身上好的白色丝质里衣，裹着锦被睡着，大概是因为房间里热，被子也没盖太好，脖子都露在外边，黑色的长发铺了一枕头。这少年的怀里还抱着个2、3岁的小娃娃，那娃娃白白净净的，穿着一身明黄色绣着龙纹的里衣，趴在八王爷怀里睡得正香甜。赵普嘿嘿一乐，伸手从怀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来，就见是一只黑色的大蜘蛛。这并不是真蜘蛛，而是前两天赵普从欧阳少征那儿拿来的。欧阳少征总能弄到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这假蜘蛛是用芝麻糖做的，和真的很像，还很好吃。赵普将蜘蛛放在了八王爷的枕头边，正对着他的脸，然后推了推他。 哎哎，皇兄。 八王爷动了动， 轻轻哼了一声，没醒。赵普凑到他耳边：“ 皇兄，要迟到了。 八王爷微微睁开眼，等他眨了两下眼看清楚眼前的蜘蛛后，惊得呼一声坐了起来，同时就听到突然被弄醒的小娃哇的一声开始哭鼻子。八王爷赶紧将娃娃抱起来拍着哄，同时看清楚了眼前的假蜘蛛，拿起来扭脸，赵普正往外跑。 给我站住！ 八王爷蹦了起来，黄公公赶紧拿着外袍来给他披。 哎呀，王爷多穿点儿。 赵普刚刚跑到门口，眼前落下四个影卫，赵普哧溜一声钻去别处了。几个影卫一大清早就开始追着他满院子跑。影卫的头头多奇打着哈欠从外边走进来，一听院子里的动静就知道众影卫又开始追赵普了。这小王爷自从来了之后，每天上房揭瓦，简直一刻不停，混世魔王转世投胎一般。另外，多奇发现赵普骨骼清奇，又天资聪颖，是练武的绝佳材料。才五岁，四个武功高强的大人都抓不住他，也是奇事。这日后要是找个什么高人指点一下，还得了？这时，八王抱着已经不哭的小娃娃跑了出来，一脚踹开门，对着门口几个正围捕赵普的影卫吩咐：“ 抓起来，打屁股。” 话说完，一众影卫扑向赵普，赵普咻一声三纵两纵窜上了树。八王爷哄着怀里的小娃，见他要蜘蛛，就把那只糖蜘蛛给他了，然后对树上的赵普喊：“ 哦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 泽兰，你还不下来啊？你都劈成什么样子了？” 赵普蹲在树枝上拖着下巴，瞧着一大一小。台阶上的少年王爷十七八岁，一身白衣，俊美之中透着一股子王家贵气，不过嘛，用赵普的话形容就是脾气差了点儿，也瘦弱了点儿。他怀里那个看起来有些老实的小娃娃正歪着头看着赵普，捧着那个蜘蛛吮一根腿，感觉挺甜挺好吃。那娃娃对赵普晃着小手：“ 小叔，小叔， 嘿嘿，好吃吧？一会儿上街给你买糖葫芦。” 小娃娃笑得更开心了。屋檐下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八王爷赵德芳，一个是皇子赵祯，是赵氏皇族之中唯一两个赵普不讨厌甚至喜欢的人。赵普正和睡醒了吃着糖蜘蛛的赵祯逗乐，忽然就感觉身后风动，原来多起趁他不备已经到了他身后，正要伸手抓他。赵普原本那只灰色的眼珠突然眼色又浅了几分，随后纵身一跃。八王爷吓得跳了起来，那棵树起码几丈高，这么摔下来可别摔死了。一群影卫扑上去给他做肉垫儿，多奇也吓了一跳，飞身跟了下去，但是只见赵普伸开双手跟只鹞子似的越过了影卫们的头顶，稳稳地落到了八王爷的身边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，伸手对着赵祯拍了两下。赵祯立刻伸双手扑向赵普，赵普接了之后看吓得直查看他有没有受伤的八王爷。 啊，八哥，你要迟到了。 八王爷一愣，随后哎呀一声奔进房里，黄公公帮他穿衣服整理书本，边嚷嚷着外边备马车。八王爷迟到什么？是上太学。多奇给赵普和赵祯拿来早饭，赵普边自己啃包子，边细心地为赵祯吃鸡蛋羹，两人看着八王手忙脚乱地找昨晚上写的书稿。 九王爷。 这时多奇到了赵普身旁，笑着问他：“ 你何时学会轻功的？”“ 什么轻功？” 多奇指了指那棵树：“ 刚才那一招相当厉害啊。”“ 那是， 我自然是厉害的。 王爷是不是跟谁学了功夫？ 是啊，跟周公喽。 赵普笑嘻嘻地打马虎眼儿，又往赵真嘴里塞了一筷子包子馅儿。等八王爷李府去了太学，赵普也起身抱起吃饱了的赵真。 走，咱们俩呀再去睡个回笼觉，睡醒之后我们去太学找八哥吃中午饭。 赵真拍着小手跟着赵普回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多起经过房门口，就见赵普倒头呼呼大睡，赵真坐在他床上边看一本画册边逗着一只小花猫。没一会儿，赵真也钻进被子里和赵普一起睡着了。多起摸了摸下巴，赵普这几天总是上午睡觉，下午念书和玩耍，晚上干嘛去了呢？多起离开后院到厨房问了问， 九王爷最近饭量涨了没？ 长啦，王爷估计长身体呢，最近特别能吃，尤其爱吃宵夜，都两人份呢。 这时多起就看到黄公公从厨房里出来，搔着头， 哎呀，我的酒呢？ 什么酒？ 嘿，邪了门了啊，不知道谁偷我酒喝，我前几天买了一坛子酒，就喝了一点点，今天看坛子都空了。 九王爷每晚上都来厨房， 可他也没满口酒气呀。 众人摸下巴，这倒是，难道王府有偷酒的贼了？多起一笑，摇了摇头走了。晌午饭之前，赵普睡醒了，伸了个懒腰，精神气爽地带着跟屁虫一样的小赵真出来，在院子里活动筋骨。赵普伸展了一下之后打了一套拳，赵真学着他的样子也在后边动来动去。多起在院门口看着，忍不住挑眉， 九王爷是有高人指点吗？这套拳我都没见过，如此简单又如此精妙，难怪他功夫一日千里。 俩小猴折腾完了，赵普拉着赵真的手一起出门，准备去太学找八王爷吃中午饭了，身后照样一串影卫跟着。赵普刚走到院门口，就听多起跟人说话， 八王府常年跟太白居订了好酒的，不用问管家要，有八王府的腰牌就能去取。 赵普眨着眼，低头看了看腰间挂着的那块八王府的腰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